的人吃牛奶一边酸，过期的思念。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六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猜猜我是谁？是不是就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我是珊珊。 好聒噪啊。 憋了许久了，你知道吗？ 我是今天一大早上起来来到直播间，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在这里发疯的水水。 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中间，我不是去海南度假了吗？ 嗯， 然后 好意思说， 有一次我在一个群里聊天，然后我的那个发言频率极快， 嗯，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珊珊啊，海南是不是憋得慌呀？是稍微有一点憋得慌，我这不是回归工作岗位了吗？ 但你应该面向大海，应该觉得大海能够带走你很多忧愁吧？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但愿大海能够 带走我的哀愁。 Okay， 我看到了，浅溪默默已经来了，谢谢，好久不见，对主播表达了一次分享之爱。 对啊，而且其实你在走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很想念你。 真的吗？嗯、谁想我 了？彼得洛夫小狼就问过说：“哎、珊珊姐去哪儿了？” 对，还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被开除了？”没有，我回来了。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听和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很多方式和方法。我希望我已经回归这么就是好久不来了，还能记得这些事情。 好的， 咱们是 FM98.2， 对吧？AM927。 难怪你被开除了。 你们要听好。那如果要看的话呢，方式和方法也很多。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画面了，还可以发图片啊，发文字啊，跟主播进行互动。那如果是其他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在直播间里的所有的情况，好不好？ 6666 也可以看。 很棒哦。6666 是不是 抓起来？ 对，老铁。抓紧时间。 OK， 来，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我发现如果广告主做到像微信这样，真的是很省钱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自己发布一个什么呀，或者是有什么变化呀什么的，你不用付钱，就是各大媒体就 争 先帮你 报 道，对不对？ 对， 因为它涉及到实在是太多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和联系的这种方式了。那最近呢，微信又是有了一个大动作啊。 大动作。 拿下了这个微信 .com 的这个域名。 哇哦，终于拿下来了是吗？好像之前一直在努力拿，对不对？ 其实在2015年底的时候开始，腾讯就针对这个域名微信 .com 已经是提起了这个诉讼的仲裁。那在2016年的2月份是胜诉，专家将裁定就是微信 .com 转移给腾讯这样的公司啊。 哦， 但是拥有者这个李先生他又提起了上诉，他认为这个名字是他的，因为是人家先注册的嘛。对不对？然后根据腾讯和李先生的这个达成的和解呢，就是他最后的转移是有一笔这样的费用，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呢？也没有多少，也就是3000万吧。 好多呀。但是有的人好像就会先注册一些，比如说有可能会被别人很在意的域名啊、商标啊， 对， 然后想以此谋利，对吗？ 对， 这个李先生应该也是这种状况吗？ 那李先生，我不知道他的就是主观意志是不是当初在注册这个微信的时候就想着说可能有一个微信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凭借这样的一个 .com 的域名 就能够 拿到一部分钱，是挺厉害 的。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我是微信的话，3000万可以给。 也没多少嘛，对吧？ 对微信来说3000万很少吧。 应该还行吧，但是不知道他这个微信 .com 他最后是要怎么样去进行运用了。因为好像现在他们也不太需要网页版的东西吧。你知道现在在手机上只要你用网页看任何的视频啊，然后做任何的这种都就是那个网页的浏览，然后他都会强迫你逼着你去下 APP， 这是我最讨厌 的 一点。 是的 就比如说你点 什么要在 Safari 打开， 对，然后你要点不是在 Safari 打开，就是在那个浏览器打开，还不止是这个，就你在浏览器打开，然后你点开那个视频，然后他放了1分钟以后他就说 是的 请下载某某视频 APP，就是这里只能观看到这里。 对， 我就在想说凭什么。 因为那是那个 APP 提供的视频啊。对，凭什么可以免费观看呢？ 那大家要知道啊，微信 .com 这个域名已经被微信拿下了啊。然后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多注册几个你认为会火的域名，好吧，把没有注册的域名都给他注册了。 那这样预备开始 www.vv1笑.com。 这里是微微一笑，好吧？怎么这么没有节目意识？这咱俩是一个组合，要不山山水水也 OK， 好不好？ OK， 好。 那好，咱们继续说一条跟微信相关的事情吧。刚才水水说了哈，这微信的确是太酷了，出点新功能大家都可以争相的报道。这条资讯为什么会比较火呢？在朋友圈刷的比较火，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为上班族准备的。就是为了逼死你。怎么说呢？因为微信出的这个新功能让你再也没有理由说自己记性差了。它都出了什么样的新功能呢？收藏笔记可以添加项目符号，可以在聊天当中置顶。然后呢首先啊，还可以发送类似那种，就是这个通，如果是通知的话，就可以直接显示微信的内容。你可以设置一些通知的内容，比如说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老板，要求你把它设置成为通知，他发送的，如果今天你加班了吗？你就会直接出现在屏幕上，内容，今天你加班了吗？ 天哪！ 对， 所以微信为什么会丧心病狂呢？就是加入这么多这个很烦的功能呢？ 不知道啊，咱们一点点来看都哪些。 我决定要去劝一下李先生，把这个域名不要卖给他们。 抓紧时间去吧。首先呢，大家如果是用那个水果手机的话，就是 iPhone 的话呢，有了一个新功能，就是你可以用 Siri 发微信了。 OK， 好， 这个很棒，对不对？就是 iOS 的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Siri 给微信好友发送信息。 但是 Siri 发微信的这个和它就是微信本身发语音有什么区别呢？ 至少你可以用语音嘛，然后你可以不用点开手机，你可以最方便 就是比如说打开微信 发送明天要早起哦给鱼饮水。 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OK 这样就 OK 了。懒人必备。那第二条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是通知直接显示发送者是谁了。这个功能呢也没有在更新说明当中去做非常明确的标注，但是 iOS 上面大家呼声最高，所以千呼万唤中有了这样的功能。 什么功能？ 那这个也就是你告别了看到推送还要拿起手机先猜猜到底是谁发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如果是有人找你的话还是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微信内容的。 就是消息来自哪里是终于显示了。 哎呦喂、觉得好像 其实听起来压力也挺大的，对不对？ 压力很大，就感觉好像微信越来越就是适应我们的生活、但同时它又是推波助澜的、把我们的社交方式就真的是往某一个方向推。 对， 就前一段时间它不是推出的那个就是设置那个什么不常联系好友吗？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无用好友太多了、然后赶紧删一删、然后现在它这种工作上呢又是通知啊，然后又是直接显示啊什么的、就感觉好像微信又把自己从社交平台往这种就是怎么说职场交流平台又推了一推感觉、 对，往职场平台我觉得其实是推了一下，而且它增加了一个挺励志的功能。 那不是 钉钉 的事吗？你忙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啊，就是它可以有点备忘录的功能了。就比如说在那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跟我说珊珊啊，明天节目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这句话或者这个内容 我没有看到哦， 如果我会忘记的话，你可以点击收藏，点击收藏之后右上角有个加号，你把它添加到备忘录或者是在聊天当中置顶。就这个内容可以置顶喽。 就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看不到她的信息了，是吗？ 对。 如果看不到的话，妈妈就会问你为什么没有收藏、为什么没有置顶。 对，我会教你 为什么没有添加备忘录。哎，怎么办呢？现在这样的进步不是把我们在工作上捆得越来越紧，就是让我们在社交上越来越松。没办法的。 One way or another 来自 One Direction。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find ya, I'm gonna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win ya, I'm gonna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see ya, I'm gonna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One day, maybe next week I'm gonna meet ya, I'm gonna meet ya, I'll meet ya. I will drive past your house.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啊。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战狼二》它的最终票房。为什么现在还要提《战狼二》呢？是因为在延期了两次的这个密室之后啊，《战狼二》终于在今天下映了。 才吗？ 对，他才下映，因为他后来又加演了几轮嘛。 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上映很久了。 对，然后他足足的是上映了有3个月的时间。 哇， 他是从7月28号开始上映的。 但的确还挺好看的啦，我也很好奇他最后的票房会是多少。 他最后的票房是定格在了，你猜？ 肯定是几十亿以上的级别，对吧？ 是。 100亿。 100亿是有点多了。 好像说的跟这一百亿我能怎么着似的，对不对？ 56.8亿。 哇、 但他创下了是多项的华语电影的记录，包括4小时以内就破亿，单日票房达到了4.26亿。 哇， 首部跻身全球票房 top 100的中国电影排在第55名，累计1.59亿人次观看， 是的， 等等等等。 因为你之前就跟我分享过那个全球所有的这个票房最高的前100部电影，我觉得好像《战狼》作为首部跻身这个排行榜的中国电影，的确还是很棒的，55位，对不对？ 对， 第一位还是泰坦尼克号吗？ 第一位是阿凡达呀。 啊，阿凡达、对，阿凡达，它的票房大概会有多少呢？还是 它的票房好像有100多亿吧？ 那还好，对吧？咱们快赶上了， 快了，也就差个一半吧。你也差不多，你也差点到1.8米嘛，是吧？ 对，就差3米左右。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发朋友圈，就是一个餐厅的那个就是横幅里面，然后就写到的是本餐厅书名号《舌尖上的中国》，反书名号差点推荐。 完美，这就让我想起了，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你听我说完，然后我朋友就在下面点评说，彭于晏差点娶了我。 单身。彭于晏差点娶，是吗？还有就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脱口秀的节目，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95年的脱口秀演员，叫做池子。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当时考高考之后呢，考得不好，然后呢不知道报什么专业，然后呢池子就说你报清华，这样以后出来你就会说清华落榜生。就需要这种自我安慰的精神， 就需要这种自我安慰的精神。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战狼》现在就是56.8亿的这个票房，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大家都在推的感觉在。就是后来其实会有点就是商业行为的那个感觉会弱一些了。 明白了， 对吧？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战狼》这样一部已经到了第55名了，那在3年之内我们还有电影能够超过《战狼》。 是的，56.8亿，很棒的票房数。 对， 大家一路发， 88888，666666， 88888，好不好？ 大锅主自己， 大锅主 我们弹幕刷起来。你没有看那个羞羞的铁拳吗？ 我到现在 还没有看是吧？快要下映了，好吧？ 好的，我去，我今天 他不会像《战狼》这样会上映3个月的。 OK， 也不知道周六的早上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有没有起床呢？如果起床的话，可以来跟山山和水水打个招呼啊，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分享一个这个吧，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因为有一部动画片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叫做《飞屋环游记》。 没错，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 我超爱。 你知道《飞屋环游记》是在奥斯卡提名的时候单独就不和动画片在一起提名的 啊？是吗？ 他提名的是最佳影片。 哇哦！ 对，就是 up 嘛，就是他不跟小朋友玩，是这意思吗？ 就是 大人， 就是 个大片子。 我不是动画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动画片。 是鬼子嘞，鬼子嘞动画片。我不是动画片，但是我是鬼子嘞动画片，是吗？ 对啊，对啊，人家不是嘛。 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飞屋环游记》当中，主人公是利用了很多那个成千上万个气球飞上天空嘛。就那个画面的确很美，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真人版的《飞屋环游记》，怎么这么好笑？听起来 声音为什么打得这么实啊？真人版的《飞屋环游记》， 因为我的声音洪亮啊，洪不洪亮？ 洪亮洪亮。 那请问虚应该怎么？ 我是觉得气球会被你吓爆。 好，那我温柔一点，我就早上好像水水就不需要被我吓醒。那现在呢，有一个真人版《飞屋环游记》， 我觉得观众不要被你吓醒。 好的。是在南非，在约翰内斯堡，上周五的时候呢，一个英国的冒险家叫做汤姆·摩根，他将100只的这个氦气球绑在自己的野营椅上，腾空而起，并且成功飞越了24公里。 哇！所以他是怎么下来呢？一个一个戳破吗？ 咱 咱们先管人家起飞的事儿，好不好？你首先看看人家是绑了什么样的热气球，行不行？怎么就想下来的事儿呢？这是一个全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大家如果想看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送的图片的话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大家播的这些图片啊、视频啊等等等等。你看，他其实就绑了100只氦气球，然后自己被吊起来了。那个氦气球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很大。 而且他还很有心计的选择了五彩缤纷的这个氦气球，对吧？ 当然选择五彩缤纷的啦，都已经飞上天了。这是他的见解啊，这就是这个冒险家。 OK，OK，OK。 怎么着？如果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选五彩的气球吗？ 我觉得如果全部选一个颜色，好像也还蛮有个性的。 全部选蓝色啊之类的感觉，好像还挺、 你是不是色盲啊？你全部选蓝色，天空也是蓝的，你气球也是蓝的，你就感觉一个椅子在那飞，是吗？ 对啊，很酷啊，看起来。 好的，我会选择黑色。 认真的吗？黑色也挺酷的啦。 对了，就像一群乌鸦带着你飞一样。 哎，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是这个冒险家，可以选择100只气球把自己带上天的话，你们会选五彩的气球吗？ 还是要选择五彩的气球了。 真的吗？ 就色彩效果上来讲，肯定是那样会更好看了。 如果全选粉色，会显得有点土，对吧？ 会显得你在为某个群体打广告。 好嘞。那如果全选黄色或白色呢？ 我觉得也 OK。我觉得选白色可能就像一朵云一样的把你带上去。但是五彩缤纷看起来肯定视觉效果上来说最俗气也最好看吧。 而且五彩缤纷最接近《飞屋环游记》里面的原版， 对 吧？它是花费了2天的时间，这个冒险家把全部的这个气球充满气。他说呢，飞行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好天气。当然了， 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 当然，不让这个气球破裂也很重要。我真的是觉得，你看，跟天空相关的事情，然后跟大自然相关的事情，跟海洋相关的事情，天气绝对是第一决定的要素。 对， 你知道我去马尔代夫的时候想玩拖伞，然后因为天气原因没有玩成，我就很郁闷。 是滑翔的那种伞？ 对对对，就是你被吊在一个伞上，然后有人开着船拿一根绳把你荡走的那种，不放风筝一样。 对对对对，就跟张柏芝在那个《无极》里面那个感觉很像。 对，然后我这次去三亚，我都已经买完拖伞的票了。然后我就因为喝了一口椰子，我在去码头上的时候说，这会儿起风了，玩不成了，姑娘。特别生气，我就可能和拖伞没有缘分吧。但是看看这个冒险家吧，他充了100只氦气球，带着他飞到了2438米的高空，并且在空中穿越了24公里。他是这么说的：飘荡在南非上空的感觉，既平静又吓人。 彼得洛夫小狼说：“哎呀。”我美丽、大方、可爱、伶牙俐齿的珊珊小姐姐终于重现江湖了。 是的， 珊珊刚刚这个度假回来啊，让她跳一段舞给你看。伴奏的音乐是 Pink 的 Just Give Me a Reason。 这就开始了。为什么要进行跳舞的这一段？ Just Give Me a Reason。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就是《银翼杀手》。这部就是简直可以说是传世经典的续集、现在是马上要和大家见面了啊。 哇， 然后呢，《银翼杀手》在2017年国内引进的最后的一部大片，这样的地位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嗯， 那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在不久后就可以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上映。 讲的是什么呀？ 他讲的， 还被我气破音了呢。 他讲的就是有一个杀手，他叫银翼、知道吧？然后大家就叫他银翼杀手。 那好，听起来的确是一个就是个人传记领域特别好的电影。 剧透了，就是告诉大家，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在之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片子。 嗯， 然后呢，它其实实际上是有 之前是系列的，比如说类似像变形金刚啊、超级英雄系列的这种，还 是就是一部电影。 之前有一部， 对，叫做 这次是翻拍还是银翼杀手二？ 是它的续集 啊。好的，好的， 压力非常非常非常大。 嗯，就是第一部太精彩了，是吧？ 就是它之前是以就是整个剧情和他整个的那个世界观就是感动观众的嘛、然后现在他其实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就普遍都要走 IMAX、然后走 3D 技术的时代，他还是以 2D 的拍片为主。 哇， 然后就真的是想就是要让大家就是看到他真正的实力。然后他片方也表示了说，因为 3D 效果会折损画面的色彩和很大一部分的细节啊，但是中国地区 干嘛想3D 是吗？ 全部是3D 的，就是中国地区它全面的进行的是 3D 的放映啊、所以说我们在国内可能是看不到 2D 的。所以说大家也期待一下吧，因为好像是这个 3D 的这个效果可能更符合电影方它的那个就是放片子的这个 3D 的效果更符合我们观看的一种习惯和对于这种题材的电影的一种期待。 反正我不是，你是吗？ 我可能也不是，我会觉得如果他这个出版方电影方就是希望让大家看二 D 的话，是因为有理由的，对吧？我还是会希望想看看他们想要传达给观众的那种剧情，然后里面的一些传达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我看到彼得洛夫小狼说，珊珊小姐姐每天都活力无限，精神饱满，早上跟打了鸡血似的，是喝咖啡了吗？最后回归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没有，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打了鸡血的那种类型的人，但是我今天之所以这么活力无限，是因为我好久没上班了呀。我休息了许久呢。 对呀、啊，而且看到了我， 水水烦死了， 对吧？看到了我，然后也看到了这么可爱的观众们。 哦，对对对对对，看到了水水很开心啊。 没错 ，The Beautiful Ones 来自 Sue。 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呐， 我是水水啦， 好久不见呐， 好久不见呐。那最近呢 Lonely Planet 这个被称作 LP， 很多这个网友会戏称为老婆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这个旅行书是发布， 孤单星球， 孤独星球，是发布了2018年的最佳旅游目的地和这个城市。那其中呢，中国是有一个地区和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上榜，就在国家榜里面中国上了，然后在这地区榜当中呢湖南上了， 是吗？ 是的。我们先来 四川，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在 top 10当中的这个城市当中有什么呢？有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然后美国的底特律，然后有堪培拉，然后有汉堡，有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意大利的马泰拉， 都是好的。 然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墨西哥的瓜纳华托，然后挪威的奥斯陆，然后我发现我哪儿都没去过。 的确去的少。 你去了哪儿？ 想不起来了，我再听一遍。 堪培拉。 我的脑子好像不是特别的好使。好像还真的没有去啊。 是吧？ 堪培拉我也没有去。 对吧？ 堪培拉我没有去澳大利亚的堪培拉。 你不会喜欢堪培拉的。 对，不是很荒芜。 你连墨尔本都不喜欢。 对，墨尔本我觉得就是旅行来说，的确没有算那么好。在澳大利亚的旅行，我用生命给大家推荐塔斯马尼亚的。 是吧？ 对，我有很多，我现在开始就是向你学习，进入了一些榜单人生的状态。我现在开始搜集我用生命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好不好？ Okay, 然后中国的湖南是以超高的性价比和阿凡达式的奇幻仙境，以及饮食上的重口味，进入到了 Lonely Planet 的十大旅游地区当中，而中国是进入了 Lonely Planet 在2018年推荐的十大旅游国家，它配的是桂林山水的图片，然后说的是惊人的美景和充满奇幻色彩的历史，再加上高速发展的高铁和全新升级的景点 China， 中国 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着全世界旅行者的关注。 的确是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哈。我看到了这个袁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说可爱、好声音、幽默，谢谢你。 谢谢你，就是这样来评价我。 对的，好嘞，漂亮。怎么好久不搭档，变得脸皮厚了呢？还 因为你是美丽啊，他又没有提到美丽。 对，我可爱呀。我可爱呀，对不对？好吧，剩下两个给你，我要可爱就行了。这样，如果大家也想为我们添加印象标签，或者想跟我们大家这个互动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和方法，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只想听节目的话，现在只有耳朵有空，那就 FM98.2 AM927，把车上或者一些这个音频软件的频率锁定一下啊。北京青年广播可以听到我们所有的节目。那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方式和方法也很多，比如说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然后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做节目的情况了，还可以发图片和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是在花椒直播，搜索狐狸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我刚才看到了，在花椒直播其实有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 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虽然大家不说话，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关注，希望你们可以真的发言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要感谢无奈关注了主播，然后感谢小奥比卡关注了主播，还有数字理财碧海之舟都关注了我们，还有李胜也分享了我们，迷过路过也关注了主播，谢谢。 那你开始了这个人这个榜单的人生，所以你现在旅行目的地的 top ten 就是前十名，随便举出三个来吧。 第一个绝对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我很爱。然后第二个是，圣托里尼好了。第三个暂时闲置，随时往里补充，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你这样没有掌握这个榜单的这个技巧。 这个技巧应该是什么？就是一直是满的，然后一直在替换，对不 对？ 对， 这个技巧就应该是它是我的 top ten。但一定不要排除一二三。有没有 技能 get？ 然后实在是想说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说它是你的前三。但是前三也永远不要说明确了。 好嘞，我 永远没有第一名。 我学会了，就是用生命给大家推荐每一个地方的感觉。 所以说，您现在推荐的您的 top ten 当中有什么样的地方呢？ 是这样的，有很多地方我都觉得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在那里都发生了很多美好的故事，不仅是自然的美景，还有当时旅行的人， 还有充满就是传奇色彩的历史。 对，传奇色彩的历史， 高速发展的高铁。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底哪些地方可以进入到我的榜单呢？我经过了一些艰难的抉择，也觉得很难去做过多的描述。这样吧，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这都是我人生用生命推荐的 top ten 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下。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真的是像奇幻世界一样的感觉，或者是这个希腊的圣托里尼，也是要和你自己此生最爱的人必须要去的地方。看这样是不是看着就 对很多？对，这样就对很多。 好嘞， 而且你下次再把塔斯马尼亚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排到 top three。 我给你鼓掌，余云水。我现在特别懂这个套路了，我觉得已经满分。 OK，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 认真的，咱们分享一下，你在笑什么？有人在怎么样？ 没有，我是在笑，就刚刚我分享的这个榜单的这个介绍的方法，真的是有点脸皮厚， 脸皮太厚了，天天把自己当大 V， 你知道吗？ 就难怪你说我总是爱说这种榜单的套路。 还有朋友在继续关注我吗？刚才最美的你也关注了主播，还有，这个朋友这个名字很难读，它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是金，第二个字是两个金，第三个字是心，就是三个金的心， 两个金的 字，第四个 字 是四个金， 两个金的那个怎么读？ 好像念偏。 我用生命跟你说，你这个应该是在我的错误榜里能排到 top ten 的，怎么可能两个金，然后还能读偏呢？ 读偏呢？ 真的读偏吗？ 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四个金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不信。我要自己查。 你自己查吧，好不好？ OK， 我们刚刚分享的是来自于 Lonely Planet 的， 你顺便把四个金查一下，我也很想知道。 好， 如果这位朋友在的话，可以帮我们标一下音哈。这四个字的确是有两个我们都非常不知道怎么读。 好的。来，你继续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说起旅游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个地方。 真的念偏？ 真的吗？ 真的 念偏是不是？ 真的是念， 因为他左边那个金有点偏，你知道吗？ 就是它不是两个键正正的放在一起， 它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哦。 念偏， 那四个金呢？ 好，你等一下啊， 从来没有见过四个金这个字。 好，四个金，四个金是念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四个的这个很多哎，这样的就是。 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就到三个字，比如说一个水念水，两个水，哎，两个有没有两个水，对不对？三个水念秒， 没有这个字吧？好像 一定有四个金。 有这个读玉是吗？ 你搜四个金念什么？ 我说念什么是吧？ 对，念什么？你要用最通俗的语言搜。我们现在在紧急的上网搜这位朋友的名字。 没有，念宝是吧？ 念宝是吗？ 是不是念宝？对不对？ 四个金是什么字？ 所以您的名字就是金篇新宝。 谢谢金篇新宝， 关注了我们 、 你帮我们长了一些汉字的冷知识啊。四个金好像是念宝，对，没错。 好的。哎，这个字儿真的是为难死主播了。如果说起旅行的话，刚才分享的是孤独星球分享这个榜单，哎，这个榜单是很有权威性的一个榜单吗？ 是，还蛮有权威性的一个榜单。 就是全世界的旅行爱好者会很好奇，他每年排出什么样的榜单？ 因为孤独星球基本上是涵盖了世界基本上每一个大洲，然后基本上很多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旅行景点的一个攻略的一个品牌。 明白了。 然后当这个品牌它每年推出这个十大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它其实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排出一个高下来，它是就是均衡一下全球的这个旅行资源，然后让你在每一个地方有一个选择可以去。所以比如说像中国上不上榜其实都无所谓 的，因为就是你今年不上明年不上后年起码也得上。 明白了， 它都是轮着来。 哎， 然后像加拿大为什么就是说最近特别火，是因为加拿大是孤独星球在外加国那个美国的那个新闻周刊还是什么一个杂志双料的第一。 哇哦， 因为去年好像是加拿大的国庆，然后在外加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加拿大的旅游局一直在推加拿大的旅游业在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洛基山脉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雨林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那其实今年这个榜单，你看刚才说了这个2018年 Lonely Palace， Planet 星球，然后他做的这个榜单是湖南是中国地区上榜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对， 其实可能在之前的榜单当中，比如说2017的榜单、2016的榜单当中，已经有其他的中国地区上榜 了， 比如说四川啊，肯定是上过的。 对，我知道贵州就是上了去年那个，就是 Time， 好像是这个时代还是时代周刊。还是生活画报，我有点忘了的，就是全球必须要去的50个地方。 那既然今年是湖南上榜，不如咱们这个时段在8点半之前呢，开启一个小环节，那就是让大家说一说自己对湖南的一个印象好了。 好啊，好啊， 对吧？我觉得湖南大家应该还是有很多这个去过的朋友。 大家想一想对湖南的印象，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肯定不是湖南的印象了，因为它的名字叫做 湖南的歌叫什么？刘三姐。 因为下面要放的这首歌叫 Sugar Sugar， 跟湖南好像也真的没什么关系。 好了，听一下。You are my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嗯，我们刚刚开启了一个环节，说大家来说一说自己对于湖南的印象。嗯，是泡泡啊，这位同学他说小龙虾。 是小龙虾还是是泡泡呀？对湖南的印象 是泡泡呀，是他的名字 啊。好嘞，是泡泡啊，四个字是不是特别可爱？ 嗯， 是泡泡啊，你关注了吗？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叫做微微一笑，每天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跟大家聊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随时来好不好？但是你要先点击关注呀，关注之后呢，才能通知你我们开始直播了呀。你看其他的朋友，比如说陈经理就关注了主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我刚才已经看到了，远航也关注了主播，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热心。还有日月，谢谢你们， 是 泡泡，抓紧时间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不对？好，小龙虾一定是湖南特别火的一个标签性的名。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龙虾，湖南的和重庆的和 重庆有小龙虾吗？ 就武汉的 啊，武汉的 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武汉好像是就是那种油焖虾比较好吃吧。然后湖南应该就是辣，麻辣小龙虾，香辣小龙虾，然后它会比较辣。因为有辣妹子在嘛。其实我对湖南的印象也是觉得每个地方都很好吃，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两年的时间还会经常去长沙。然后每个那个住的酒店楼下那种小面馆儿，你随便点一碗面都还挺好吃的，我觉得跟你们贵州有点像， 是吧？然后是泡泡啊说还关注了微信。 哇，好厉害。 就不仅是关注了花椒。然后他说七点半根本起不来，我想告诉你我也是。 我也是啊，好痛苦呀。但是说起湖南，我觉得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湖南是一个长沙是一个很会玩的城市嘛，然后是一个大家都很开心的城市，夜生活还挺丰富的。然后我到了长沙出差那一次，然后我说我想去那个长沙的 club 看一眼。然后他说好，我带你去我们当地最火的一家夜店。当我走进那家夜店的大门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的音乐声。你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你回家。我说我们换一家。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怎么还过年了？感觉，哎，你好厉害呀！那个就是舞龙舞狮，还有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敲锣打鼓的声音，你是怎么模仿出来的？ 其实我想模仿的是最嗨最硬的夜店的风格。怎么就被你听成了过年舞龙舞狮呢？ 因为你很棒啊！如果是夜店，肯定是蹦蹦蹦蹦蹦，你是蹦蹦蹦蹦蹦蹦，就感觉那个大鼓已经敲进来了，好吗？ 还有唰唰，是这个吗？ 神经病，唰唰，是那个跛吗？还是那个？ 是那个锣呀，锣呀。 那女生学得很好哎。 陈经理说美女节日快乐，我想问一下陈经理今天是美女的什么节呢？ 啊，对呀，今天是 不太明白。 好奇他怎么想说周末快乐吗？ 对于长沙湖南，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美女， 哎，对， 哇，湖南妹子超漂亮 漂亮漂亮，而且皮肤是真的好， 就很容易就看到一个女生你觉得很漂亮，然后一问是哪儿，然后她就湖南的， 湖南重庆四川，这都是出美女的地方。 对不对？真的是。 好吧，翻滚朋友圈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有趣的资讯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进行互动，可以发送你对湖南的印象，当然了也可以哦，今天是重阳节啊。 那陈经理你应该会被拉黑吧？ 那为什么祝我节日快乐呢？谢谢浅心默默还有柔小柔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哈。然后柔小柔啊，你关注了吗？浅心默默和陈经理都已经关注了，我已经非常确定了。 你这样会吓得他们都不敢说话的。 不会，我很温柔啊，你看，你们关注了吗？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Okay,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北京，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帮我打个一冒个泡。大家都会坐地铁嘛，包括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会经常坐四号线。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一个朋友发这样的朋友圈，说为了这样的地铁车厢啊，也会去想坐一下地铁四号线。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其实是一个 APP 的合作了，但是不管它的商业的目的，但是它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就是把一节地铁的车厢装修成了图书馆的模样。 啊，我看到这个地铁的一个照片了。 如果没有看到的朋友呢，可以给大家放一张图片哈，这个图片是长这个样子。 对， 在地铁车厢里面，大家坐在座位上面，但是周边那个墙壁上全部被贴满了书柜的这种图片。 OK， 猛一看过去就很像置身在一个图书馆当中。地铁四号线的一个车厢变身为图书馆了，你会很想去体验一下吗？ 我会蛮想去体验一下的人。因为 会很想哎。 我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中国可能这样的事情还是比较少， 对， 就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说，哎，一个地铁好像出了这么个事儿。你知道在纽约就经常会有，就比如说好像我记得他们是每年的哪一天叫做无裤日，就是无长裤日，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直接穿着内裤去坐地铁。 哇，为什么？ 就是那天就是他们约定俗成的 relax， 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节日或者是这种主题，然后大家就会真的很有 party 精神，然后你就会 party 精神， 你就会觉得就坐地铁有的时候还挺好玩的。你包括之前什么艾米沃森，然后就会在地铁里面藏书啊，然后怎么样，所以国外的 大作战的事， 所以国外的就是这样的活动经常被就是地铁的就是当局谴责。又引起混乱。 这个活动应该是这个 APP 一个好像每天跟大家分享书，它的 slogan 叫什么，每天半小时搞懂一本书，一个 APP 跟地铁合作的，应该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我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引导大家可以去在比如说你坐地铁等待的时候去听听书啊，去看看书，这样一个行为和选择的一个方式。 没错， 我会觉得我会很想去拍照。之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他们最后一天在地铁里做这样的装饰。如果今天刚好坐四号线，或者是可以选择四号线出行的，不妨去拍个照，我觉得发在朋友圈里是蛮酷的。 OK， 在这个图书馆的地铁里拍张照，做一个 Sunshine Girl。这里是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我是珊珊。我看到了柔小柔说了，说早就关注了呀，关注了就好哈。 嗯， 来吧，翻滚朋友圈的阶段呢，跟大家继续分享最后一条资讯了。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今天是重阳节的话，千万别忘了给爷爷奶奶，然后外公外婆，北方叫姥姥姥爷， 嗯， 要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什么的。嗯， 而且今天是重阳节，说这条资讯特别特别的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资讯就是在北京的一个村庄，它设立了长寿奖。 嗯， 活到96岁的老人每年奖励10万元。 哇，那我外公可以领了耶。 可以领了，你外公今年高寿？ 99。 哇，活到99啊，好厉害。 嗯，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记得给外公发个信息哦。 发了呀。 嗯， 他已经过了生日。 嗯，很棒。来吧，来看看这个村庄呢是在哪里呢？是在丰台区，北京市丰台区花香草桥村啊。说是实打实的去尊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刚刚过完96岁的。 每年都领10万是吗？ 他们新的一个规定是今年1月份啊，是哪一年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因为我在下面。但是是可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 Okay. 它有一个详细的规定，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人领到的奖励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奖呢叫做长寿奖，是今年呢草桥村呢会有244位老人领到从1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的一个长寿奖。它的规定是什么样子的呢？哦，这个奖是2002年设计的，的确是2002年的1月份就设立了这样的长寿奖。当时呢，村里是8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奖项。这个奖项呢，分为3个级别：80周岁至89周岁，每人每年3000元；90周岁到99周岁，每年每人600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年9000元。那是2002年的时候， 2002年的物价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差不多。但是随着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提高呢，经过多次调整，现在领取长寿奖的年龄起点，从这个80周岁下调到75周岁，最高金额也增加到10万元。现行的长寿奖呢，分为5个档次，大家可以算算自己如果生活在那里，自己的爷爷奶奶可不可以领得到？ 算一下， 75周岁到80周岁呢，每人是每年10000元。 好的。 81到85，每人每年20000元。 嗯， 86到90，3万。 嗯， 91到95，4万。96周岁及以上，每人10万元。 我们家现在可以拿到14万。 哇。 嗯 嗯。嗯，抓紧时间先搬过去好不好？的确是，我觉得 北京是你想搬就搬的地儿吗？ 那倒是，因为我觉得长寿这件事情听起来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情，也真心的希望今天是重阳节，所有的老人都可以老有所养， 嗯， 也都可以过好自己的这个晚年的生活。那在这个草桥村符合领取长寿奖条件的人数呢是244人，上半年就已经发放了长寿奖200多万。而且他们平时其实凡是这个劳动关系在草桥正式办理退休的村民呢，最低每个月还都能够领到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然后65周岁的以上的这个村民看病呢费用是100%报销的，的确是在非常努力的践行着老有所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嗯，在那里做一个老人真的好幸福。 好，是的呢。 嗯，那我们今天是周末艺术会，一会儿我们会请来我们的老朋友尚静和有他的艺术家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艺术。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微微观世界的环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Rhythm of Love。 一会儿见。 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今天的这个周六的早上，我们同样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看不厌的谢尚进。欢迎尚进来到我们的节目。 嗯，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然后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带过来的艺术家的朋友，对不对？ 嗯，对。那我介绍一下谭斐，谭博士， 哇，好漂亮的博士啊！ 对呀、这应该是这个艺术读艺术读到最高的一个学历了。 应该是就是学习有他好的，没他漂亮；然后有他那么漂亮的，学习没他那么好，是这个意思吧？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谭博，他是山东人，然后现在是从刘庆，就是硕士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是从刘庆和老师，然后博士的话是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从田立明老师，这两个老师都是在这个中国当代这个水墨都非常有名的名师， 厉害 的高徒，然后他也是参加过很多的展览，包括最近的上次我们说我们一块策的展览的这个中国新水墨的这个展览，他也是里面的艺术家之一。 厉害，好漂亮，主要是 没有，其实现在漂亮的博士很多。 是吗？ 对，又漂亮又有才华，然后我其实也不算什么。 那你组个团吧。 美女艺术博士团，他们说话的时候可以离这个麦克风稍微近一些，可以让大家更清晰的听到你的声音哈。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周末艺术会的主题，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是非常资深的这个艺术领域的收藏家，还有青年的艺术鉴赏家，所以他每次呢会带一个他很欣赏的艺术家过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专业领域里的一些事情。那如果大家对艺术这个话题感兴趣，其实说艺术我们总是说这个艺术太高大上了， 对， 其实今天还是会回归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会回归到谭斐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去跟大家聊一些事情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想互动的话应该怎么互动呢？ 就甩给我了是吗？ 对呀、 那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首先呢，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的房间，点击进入来可以进行互动。那最后呢，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这里呢您可以图片和文字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好吧？ 嗯，可以。 然后其实我想打开一个话题，就是我昨天去看那个千里江山图了， 哇， 在故宫。 嗯， 然后我发了一张图片，然后大家的第一反应其实是你居然拿到了号 啊？是吗？ 对，因为其实 很难拿，是吗？ 很难拿，因为说实话是因为他每天只发2400张号。然后他早上8:30开始发，然后基本上如果你是8:30之前去的就还有可能，你是8:30之后去的就拿不到了。 那你昨天几点去的？ 去的很早。 真的吗？ 昨天我有朋友也去了，然后据说是8:40还是8:50，因为后来跟我说了一声，然后说2400个号都没了。 对的， 所以我很奇怪呀。 到后期，对，到后期人就会越来越多。我是前段时间去的，我是8:40到的，然后基本上拿到了12:30的号。 对，然后他还分场。 对， 然后我觉得最夸张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展览肯定千里江山图是就当之无愧的，肯定是最受人注目的那幅画了。但是其实展子前的那幅游春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画， 对， 你知道吧？ 现在也是在展是吗？ 现在也是在展。然后这个游春图现在的一个就尴尬的境地就在于它其实和千里江山图不在一个展厅。然后呢，千里江山图看画的人排队能够排到游 春 图的门口。就是游春图的旁边有一大堆人在排队，然后都是排到就要去看千里江山。然后这一队人呢其实实际上是还没有排到那一个展厅去，大概目测应该是2.5到3个小时的排队时间。然后游春图那幅画呢一般排队的人数5个以内。 我觉得这个网红的力量特别可怕， 网红的力量太可怕了。 对， 对， 对， 因为游春图也是十大名画之一。 对呀、啊、 对， 然后就是没有多少人在那儿看。 所以说在你们看来游春图还有千里江山图它的艺术价值和鉴赏的这个必要性是同等重要的，对不 对？就没差那么 一，是一样的，在我们眼里是一样的。 谭博士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这个历史，是有一个历史性嘛。然后千里江山图它是一个时期的一个代表啊，这个然后可能各有各的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代表，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而且有不同风格的一种院体画或者是怎样的一种代表性很强。无论是你从鉴赏的角度还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去看，都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然后你知道千里江山图它不是长吗？就大概是有4米多吧，是吧？然后它全部展开了，但其实它这个是违背我们就是一般来说古人赏画的那个习惯的，对吧？ 对， 对， 对， 因为古人赏画好像一般来说它是不会全部展开的，它要像放电影一样的，就只展示其中的 点 啊，然后这边再收，这边再展，这边再收，这边再展。然后他把这个4米全部展开以后，大家不是排队吗？排很长很长的队。然后到那儿以后，你会发现有5个工作人员在开头结尾就是平均的分布着。然后这5个工作人员只干一件事儿，就是催人往前走一点了，往前走一点了啊！你们遵守一下展览秩序了啊！往前走一点了啊！你别站着不动啊！往前走了，往前走了。 听起来非常的熟悉这个声音，跟公交车当时小时候售票员干的活是往里走了，里边有空啊哈，往里走了，往里走走，动动动。 外边都排到已经排队排到外边了啊！这位观众别站着，后边比前边好看，后边比前边好看。 你应该当他兼职啊！我发现， 我觉得就当他说就是后边比前面好看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笑了。我说，现在催人还带这种阴谋论了， 对对对对，就是吸引你后面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然后和我同去的一个朋友被他催爆炸了，现场爆发。 那怎么爆发？ 别吵了，声音那么难听， 真的吧？不能吧？ 真的真的真的，但是就看得出大家真的不愿意走。 对， 你想排了那么久的队，然后他每个人只给5分钟， 只有5分钟吧？ 你就是从头走到尾，他就说你大概估摸着你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所以他一直不停在催着你走。 那时间根本不够啊，感觉 根本不够啊。 就很像坐过山车 走马观花。 对，走马观花的感觉就很像去游乐园玩，然后排了许久许久的队，排了2-3个小时，然后过山车3分钟下来了。 为什么千里江山图这样的，比如说什么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名画，它不可以设一个展厅，然后就永久的在那儿放着，然后亮着灯展呢？ 它这个 从它本身作品的保存性来说，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太长时间的放在展厅，其实对它作品的保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所以它你下一次可能见，为什么这么多人呢？下一次见《千里江山图》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它 卷起来就好保存了吗？ 卷起来它，因为它在库房里，它会恒温恒湿嘛，它会有一个自己的保存的一个条件。 嗯， 然后但是你在展厅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进展厅之后，人呼吸的这些个空气，然后包括还有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天冷了之后，对它是不是有影响啊？这些都是因素，所以都要考虑在内的。嗯，为了保存文物，为了把它保存得更好，所以就大家挤一挤吧。 嗯，上镜还没有看到是吧？ 嗯，还那个，我一直看图片。 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像我一个看过了的人，和你就是还没有看的，你期待的《千里江山图》，你想看到的是什么？ 其实我都在想象之中。没有，我看的太多都是一些就是高清的那些图片呀，然后什么的，因为确实这段时间特别忙。我昨天忙了一天，昨天。在我们民生现代美术馆，因为昨天是那个 有一个方力钧的展览， 对方力钧的展览，其实大家还可以去看看。这个周末，就在751恒通的那个民生现代美术馆做一个广告，798 的旁边，对吧？然后现在有方力钧老师的个展， 对， 嗯，方力钧老师其实很厉害，他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什么 F4 之一，对不对？ 对， 就是有那个 F4 的题材。 昨天所有应该很基本上当代艺术的大咖都去了，人特别多。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记得去民生现代美术馆，可以去看一下方力钧的个展。然后我们再说回就《千里江山图》吧，就是你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看的这幅画。 其实我期待的还是他的这个，第一啊，可能我看画，是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整个他整体的这个画的内容。第二，就是看他的整个这个，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宋画，那看他的材质。看它的颜色，就是它那个颜料，然后再看它的一些细节，然后比如说它的整个的这个某一些部分啊，包括它的题跋，然后它的印章，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记下来的，因为它这些就是宋画。如果说你是在做一个鉴赏，或者去以后你就因为要看真假嘛，那这是一个很好学习的过程。因为它肯定是没有争议的一个东西，到代，所以说这是都是会，就是因为那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然后会背下来，这种东西就印到脑海里边，就跟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的很多服装设计师对吧？我一看到你这个服装，哎，看到你身上穿的衣服，我的脑海里可能都会有那种摸到这个面料的这种感觉。 这是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你知道，就跟咱们会经常去关注别人的那个语音发音正不正确一样。 对， 我这次有一次赶飞机，然后我就是因为买了点东西，所以我已经安检完了，然后就被他们催促了很久，就整个机场飘荡着乘坐某某某航班前往哪里哪里的吴珊珊旅客，请您抓紧时间啊，请您尽快到某某某登机口登机。吴珊珊旅客，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某某登机口出机。你登机，我满脑抓紧时间，不要再喊了，因为那个念尽快，尽快。 这种时候，你还要挑人家把尽快， 这是你本能的反应，知道吗？ 本能的反应，对，就跟上镜去看《千里江山图》看的就和咱们看的不一样，是一个意思吧？ 对，所以我这两天抓紧时间。 我跟你说，我觉得如果你去看《千里江山图》，我觉得你可能会生气哦。 为什么？ 因为《千里江山图》真的是 排队已经胜于看画了。 就是首先排队就不说了吧，因为排队你还有那个期待的心情嘛，对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很兴奋的，因为比如你排到那个地方，你看到千里山就在那儿了，它不是那个队是这样嘛。然后你只要开始站在就是这幅画的前面的，就是最东边啊，就我们就是如果最前面来说，你走不动的呀。就是比如说它这个组群啊，然后你就看到就是里面的山，然后房子，然后小人儿，然后小船什么的，你不是说你扫一眼你就能看得到的，就是你必须站在那儿，然后你看到这有个山，这有个桥，桥上有个人，人在赶一只驴，就他那个层次感是你是要一步一步看下去的， 你要路径， 当你看到那个山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快点走了啊，往前离了啊。 我觉得珊珊会这样，别吵了，我拍个照。 然后大家还要拍照， 能拍照吗？ 可以拍照。然后大家在拍，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明白大家在拍什么，可能就是真的是局部。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高清图肯定比我们自己拍的照片还要清 楚，而且隔着玻璃，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很难拍到很好的照片的。 对，它高清图它可以拍得很清楚，但是你一般电脑上看会更好一些，高清图啊。但你要是相机，就是一般印出来的高清，其实还是不如本画，而且甚至不如你相机里拍到的，因为相机里拍到可以随时放大。因为就是我因为还有一个赵孟頫的展啊，然后我去看那个赵孟頫的展，然后有一个千字文嘛，那个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太好了，我要回去临出门我就买了一份字帖，然后想回来临，但是其实打开字帖之后，字帖然后打开字帖之后呢，想临的时候觉得哇，完全没有那个跟展厅完全是两个效果， 是。 然后它的层次感，它的笔劲，然后那种遒劲，完全是，完全是看那个真画是看，那个、 对，那个是照片，可能要比那个， 对，甚至手机拍出来的照片要比那个印的肯定层次要多很多的， 真的是这样。 甚至都想后悔当时没有千字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拍，这样。 所以很羡慕他们，就经常有这样的机会看这种。就是原作，特别是上镜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 我都用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真的， 哇，真的是，就是 我 觉得、就是、 这些年用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没有周末。 你去看展览，你真的能够发现，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书法呀，然后特别是这种有就是国画的这种东西，就你看原作，你真的就觉得照片。根本就不及它的百万分之一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油画有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油画的整个的那个感觉，那个光泽度，它其实没有那么透的，就除非它自己铺得很透，你就是这个图片啊，基本上是能够覆盖它整个的那个表达的表现力的，但是国画就真的是不能，因为它整个那个通透的那个感觉，它又是在那种绢，对吧？ 对，绢本， 然后就是那个绢本本来就不是那种纸可以表达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你真的还是要去看一下了。 上次上进来的时候，哎，是不是水水不在那回？然后我还拿了一本我买的那个《千里江山图》。就是他，但是肯定是只是你想有拥有千里江山图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而已。然后呢，既然刚才你问了上镜说你还没有看千里江山图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咱们不妨问水水一个问题吧。就是你看完之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排队等了很久，然后最后五分钟看完，你觉得这一趟值不值？ 值。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我发了朋友圈以后，很多人都问说值得吗？排这么长的队，就是值不值得？值得。就是排再长的队也值得。 就水水这么一说，今天能肯定更多。我今天没戏了， 我 跟明天 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要如果再想起来没戏了好吗？现在来到北京时间8:48，号早拿完了。 对。 所以千里江山图还要展几天啊？展多久？ 明天一天没了呀。 就明天最后一天了。 就明天最后一天。 天哪。 你还记得上一期？ 我感觉明天会很可怕， 对， 是吧？ 对， 就是最后一天。 你再说，再继续说。 你就不要告诉大家是最后一天了，好不好？还能展3个月呢啊！ 没有，他就说明天非常非常非常可怕，那大家都哎呀算了吧。 对，明天人肯定会特别特别多，号肯定拿不到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看图的时候啊，你就专注一些，你不要在意周边人在催你， 对， 你就立刻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 focus 在作品上面。 大家都这么做的呀，要不然你以为为什么那边的那个就是工作人员那么生气？就是能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告诉你啊，能到就是那个工作人员从里边走出来， 拉你 站到那个人的面前说您好女士，不好意思您站队了，您能往前走一走吗？然后那个女士纹丝不动，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看。 然后呢会怎样啊？我觉得这样好像很正常，因为你如果看这样的就是作品的话，有可能会完全沉浸在其中，根本听不到周边的声音吧。 然后我的运气就很差，因为我前面的人看得很快， 然后当你前面的人看得很快的时候，你的压力就很大，你知道吗？我的旁边就空出了一大堆，然后我的旁边有个姑娘，我是在那儿认识她的，然后那个姑娘就一直被催，就是穿黑色衣服的那个姑娘，你知道吗？ 知道， 然后那个姑娘，那个长头发的姑娘，你能走快一点。然后后来我就是稍微的就是换一下她，然后我就到她前面，然后催的人就是我，然后我朋友又换到我前面，这样催的是她，你知道吗？因为就顶不住了，你知道吧？人还是有脸皮的， 要分担一下那个压力。我找到一个方法，我打算穿七彩圣衣去。 穿七彩圣衣的那个姑娘往前走一下。 他说穿蓝色衣服那个姑娘把外套脱了。 所以上镜和谭博士有什么看展的技巧介绍给我们吗？就是像这种什么排个队呀、啊，什么被人催呀、啊，然后像什么维护一下现场秩序之类的这种事情。 看起来没有，都得排。 那就选好时间了。 嗯， 就是尽量的，就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呀，我这样说完，可能大家都，这刚开始的这两天应该会大家热量比较足的时候， 对， 可以等一等，然后可以中间往前一点，这个时间应该还好。 哎、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方力钧老师的展览、 嗯， 然后是昨天开幕的， 对。 然后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去看的话，我们要选择，比如在时间上，我们选择一天当中的哪个时段， 嗯、 或者是说像时间上，我们选择哪一天会正好，比如说碰到艺术家呀， 嗯、 然后比如说就是看起来的时候碰到能碰到一些有，对， 我在做个广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民生现代美术馆的一个公众号， 嗯， 因为它上面可能有一些在接下来， 嗯， 对，接下来的话有大概有应该有11个公共教育的活动， 嗯 啊、我没记错的话，因为那天开会、 okay. 说到的， 嗯， 然后就会有系列的一些活动，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像这个展览、啊、就开幕那天，我觉得是特别多，但平时我觉得。看展览应该都还 OK， 因为民生现代美术馆够大， 嗯， 它并不可能不涉及到像这种公众性的，这个像千里江山图这种情况，因为一是时效性，但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 嗯、 所以大家可以周末就都可以去。 你知道就是在那个排队的时候，不是就大家越聊越生气嘛、嗯？就是感觉排得太长了，然后那个新 任，所以说就是那个刚开始排队的朋友还好，然后到中间到队的尾端，就每个人的火气，你看到是一个渐进值，是吧？ 我跟你说，哪个地方的人的火气最容易大，就是他前面其实是有两幅画做那个铺垫的嘛，就其实实际上你是在前面你可以看一幅画，然后再看一幅画，但你排到你没有画可以看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然后那个姑娘就发表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想和上镜还有田博还有谭博士一起讨论一下。他就说，其实故宫的千里江山图应该收票，就比如说你设定一个100块钱的票价、 嗯嗯， 这样的话大概可能就会有30%，比如说30或40%的人，他完全、 嗯、 其实这张画无所谓的，对吧？对他来说、 嗯、 他只是凑个热闹、 嗯， 然后这部分人就会因为这个票价觉得说那我觉得不值，然后这部分人就不看了，然后人数就会少起来，这样的话愿意花钱或者愿意去看他的人就会更轻松，而且能接待的人数也会更多一些。你们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愿意排这肯排2个多小时的队的人应该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 是吧？ 如果真的对就是你像游客或怎么样的，他真的想撩一眼的，他一看人这么多他就走了， 对、 嗯、 而且游客旅游团不会给他这么多时间的、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肯排这个队，大家都是奔这个画去的，那热切度肯定是很高的、 嗯、 所以可能也不太在乎这100块钱， 对， 可能会有 排这个队的话，他可能对这话就真的是很爱了， 对， 他一个看的机会，因为他已经付出了很多这个要去看的成本，那就是时间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改善，但是不是绝对的，我觉得， 嗯 ，OK， 有道理，除非说很贵，但是很贵咱们就看不起了，所以还是算了吧，不要开这个口子。 你知道，就是我在那个他不是在那个展厅里面有一幅，就是毛主席，就是。说那个观这个千里江山图的那个画、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毛主席真的好幸福，你知道吗？ 好幸福， 就真的是很近很近的就可以去看这幅画，然后你就更别说就是之前就是比如说他在清朝被收藏的时候，然后就被各种盖戳，然后盖戳、 嗯、 盖戳盖戳， 嗯， 对， 是吧？就是这个清朝的皇帝他们家就总是给他盖戳， 嗯， 所以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啊，就是明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千里江山图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嗯、那如果是上镜进来介绍的话，比如说我们除了方力钧的展览和千里江山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展览可以？ 对，其实我觉得 现在啊，就是我们去看展览，像那个在温榆河那边，就是有个松美术馆，就是华谊兄弟的这个创始人，对，创始人王中军先生嘛，他的就是做了一个私人的美术馆，我觉得那个美术馆也很棒，就那个建筑啊，包括他的里面的现在的藏品啊，我觉得都很棒。然后现在的话，像798也有几个就是比较大的画廊，他们也有一些展览。我觉得周末的话可以，比如说这个区域我觉得就可以拼成一块，包括有吃的呀，然后看展览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愉快的周末。那远一点，我觉得你看去那松美术馆啊，包括有那旁边有个罗红艺术中心，对吧？那边好，据说下午茶还不错，我觉得这就可以是周末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OK， 反正周末的时间不要浪费。如果是您在北京找不到地方去的话，可以去一下顺义的松美术馆。松美术馆现在是什么展览？ 现在它是叫就是开幕首展。 首展它厉害。 然后对，里边大概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面有比如说中国当代的是一个板块，中国当代的，当代的话可能刘晓东啊，这个何多林啊，周春芽呀，早期的包括有这个毛燕啊这些当代艺术家，那还有一些就比较老一辈艺术家，但都油画，吴文忠啊，赵无极啊，潘玉良啊，这都一个师承，他们都是等于是一个师承下来的，对吧？然后接着在西方的话有贾格梅蒂啊，有这个梵高啊，有毕加索呀，这些的这个西方的一些大师的作品， 厉害了 啊。然后包括有当代的写实的，对，还有方力钧呐，还有这个郑焕志啊，郑小刚啊，还有这个写实陈逸飞啊，杨飞云呐，李桂军啊，等等这些。 李桂军老师， 对，都有。 你们要问什么？ 李桂军老师就是现在是大家是吗？ 认识是吧？ 适合他 很多。对，原来是大家。 好， 那好的。 对，我们上一期那个你休假的时候，我们还说呢，我们准备跟水水组织一个这个，对吧？美女在的， 对， 主播这个团队 观展团， 观展观展， 没问题， 好吧？ 带上我是美女。我是这样的，我看到直播平台上面是泡泡在问说，深圳有什么美术馆推荐吗？他应该是 深圳有很多美术馆推荐， 大家可以帮他们 好水水。 OACT 在深圳就有一个，然后我知道现在其实深圳当代美术馆也是要开幕了，是一个占地面积超级大的一个新的美术馆，上镜这肯定知道，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画廊其实实际上都是在深圳是有那个分馆的，而且你可以关注一个叫艺术深圳的一个这个博览会，然后艺术深圳它其实推荐了很多本地的画廊，也是你可以去看一看的，好吧？ 刚才还有那个咱们在聊千里江山图的时候，吴老师说你们可以给大家播一些千里江山的图的图片啊，不知道谭斐还有上镜你们手机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局部的高清大图， 有， 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啊，想看一些艺术收藏家艺术家去比较关注的千里江山图的局部高清大图的话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一起欣赏。 我来发就好了，我当时拍了 好多，是不是？ 来周六我们气氛稍微嗨起来一点，我们一首黄立行的音浪，一会儿再见。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月亮前不祈求，害怕过头想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晶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说那个音浪，只有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就说展子前的那个游春图其实实际上就是在之前都没法看了， 嗯， 就还得用那个化学的那个就是那个制剂，然后一点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颜色又给它对出来，嗯，所以真的是挺辛苦的。所以那你为什么要花这么辛苦的画种呢？因为你也创作的是水墨，对不对？ 对，然后因为从小就喜欢吧， 嗯， 然后因为小时候受家里人影响，我爷爷特别爱写书法，然后后来就三四岁吧就开始写书法，然后后来就慢慢接触到国画。 爷爷三四岁开始写书法呢？ 我跟着爷爷三四岁，我三四岁的时候跟着爷爷。 干嘛要调戏嘉宾啊？ 这样就离麦克风再近一点点。 嗯，好的。 听到的声音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 对， 这样就 OK 了。 嗯， 三四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写书法。 对，然后后来就慢慢接触到国画，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喜欢啊，应该是喜欢，然后后来成为一种习惯， 嗯，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了已经，然后再后来再回到喜欢，它是一种这种循环往复这种过程吧。 嗯嗯， 总那谁学什么的东西总有不喜欢的时候吗？ 对，总有逆反的时候吧。 嗯， 因为那时候每天都要练字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小时候童年，然后小朋友们都在玩，然后我就要每天要练字什么的，那种时候很烦的。 你现在书法也很好是不是啊？ 现在也练吧，也经常会写一下。 硬笔好吗？ 硬笔还好，还可以啊。 好，待会儿咱们休息的时候我去拿根笔 提字是吧？ 写个微微一笑送给今天待会儿留言最可爱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好不好？ 可以可以， 好， 努力。 其实说实话我们来看看谭博士的作品好了，好不好？我们也让观众有一个印象， 很浪漫， 就是这个长得漂亮的谭博士的作品是什么样子？ 这幅作品是毕业的时候的一幅作品，对吧？ 对，这个是我硕士毕业2013年的一个毕业作品， 嗯， 然后这个题目是时光驿站， 嗯， 是一种我要表达什么呢？是表达对于时光时间一天天这个过去之后那种时间的岌岌可危给人的一种状态，然后画面当中呈现的也是大家对于这个时间而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姿态吧。然后呢背景是用大的这种水墨，然后水墨利用水墨的包容性，然后烘托出这个人物和主体的这个火车啊车轨上的人物这样的，就可以可能更好理解，就像我觉得小剧场话剧吧，小剧场话剧那种你刚进来看到一目了然，就是话剧开始之前日光灯下的那种座椅啊剧场啊这种感觉，和你这个话剧开始灯光一打之后整个舞台是中心的那种感觉，它一下成为一种气场吧。其实画面当中传达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带入这种气场当中。 你知道我昨天读了那个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石黑一雄的一本小说，是他的处女作，叫做远山淡影。然后他那个小说就是我觉得东方人和西方人真的是不一样，因为石黑今年不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那个文学奖发给他的颁奖词里面有一个赞美是说他国际化的角度嘛，因为他是一个很早就搬去了英国，然后一直在英国成长生活的日本人，所以他在写就是小说的时候，你常常会感觉到他这个远山淡影其实给我的感觉很东方，很国化的感觉，就他整本小说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的剧情，你知道吧？你看着会很生气，然后他就是很零散， 是吗？ 很零散的很多回忆，然后把这些回忆都是淡淡的，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在远山的一个淡影。 感觉像 然后当时我读完以后，因为我才看完《千里江山》，我今天我又在看您的国画，我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一脉相承那种感觉，就是东方人好像永远都在表达的是一个很远的、 朦胧的， 然后很意境的， 对 淡淡的一个感觉，然后从来不把话说清楚。 嗯，对，然后西方话就画得特别的实在。 对，西方画其实跟它会相当直白简单， 对 它包括它色彩什么的它也很直白很简单对，中国画它讲究一种意境嘛，然后而且可能给你更多给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觉得有一种延展也是很好的，是吧？是不同的立场 是的 角度。 而且刚才这幅时光驿站听说是您毕业之后也是被学校留校收藏了。 对对对，被中央美院美术馆收藏了一张作品。 好棒。 刚才不是说可以请谭斐博士帮咱们写一下，随手写几个字，然后送给最可爱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吗？是泡泡啊，说最可爱的可能就是我了。这样啊，咱们开启一个小环节，就是你们如果想得到这幅字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谭斐之外呢，还可以给大家寄一下这个就是水水的一张，因为水水的字的确也很好看，还不错。 干嘛要 附加是吧？ 我呀， 附加纸，然后再附加一下我跟谢长进画的小乌龟，就是什么风格都有，好不好？ 我一会儿就回家去取珊珊的照片，我们画在她的脸上。 但是呢，我们要送给最可爱的听众和观众，然后你觉得你是最可爱的，你冒个泡，然后你把你这个想让他们两个人写的内容也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容来挑谁最可爱。然后看谭斐的这个作品，其实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养生系列，超可爱。就是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播图片的屏幕上面，很难去辨别哪幅是哪幅，但是我还是看出来了，因为他的那个整个的色调都是粉粉的，对，远山淡影的感觉。这个是养生系列，对不对？ 啊，对， 啊，就是一个人在拍蚊子。是在拍后背上的蚊子吗？ 啊，对，他啊拿的是痒痒挠那种， 啊， 对，其实这个因为画这个的时候，正值这个夏天蚊子比较多的时候，也是一自己的一个困扰。 哎，这件是不是在 Atmospace 展览那件？ 对， 而现在的90后其实没什么拍蚊子的经历了吧？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才会有拍蚊子的经历吧，现在都没有苍蝇拍卖了呀。 我很混乱，因为我也是90后。 你有吗？拍蚊子， 拿什么？ 就是有一个塑料的那种苍蝇拍， 苍蝇有， 我也拍苍蝇。 然后就你真的是要去拍这个苍蝇，然后你拍过对不对？ 拍过。我妈也，我就经常见，就是家里的老人这么拍的。 拍扫， 拍死过吗？ 等一下。跳起来， 广场舞。 因为自从后来有了那个电的那个拍蚊子那个东西以后，就是很少会再用 这种。我跟你说实话，我觉得电的吧， 太残忍了， 而且电的不爽。他对他而又惨，然后我拍的还不爽。就是虽然拍蚊子和拍苍蝇，我觉得就还挺开心的，你知道吗？就中了那种感觉。 对。 但是这个是谭斐的一个创作，然后夏天的时候去看，发现哎，好像咱们那个有这个困扰，然后有蚊子、有苍蝇这些小小的蚊虫，然后就有点痒痒的，是不是？画了一个从背后看。 对，它这一系列呢，其实我都是选用一个整体的一个色调，然后会从一个局部，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整体的，然后想从一个角度出发这样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是在抠脚大汉吗？ 这个叫观止法。其实就也相当于脚底按摩呀。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的颜色的这个感觉，因为它用一些就比如说这种浅的玫红， 粉 粉很浅很浅的玫红， 对， 就会给我很严重的瘙痒感。 啊， 明白吗？就是 叫做呀。 你在用这个颜色的时候，你会觉得，比如说你被蚊子叮完了以后，其实那个包什么的，就很容易呈现你脑补以后 就 那种。 要是跟刚刚那张画连起来，好像会有 一点瘙痒感。 什么鬼？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我觉得舒缓的一个颜色吧，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可以轻描淡写，然后可以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喜欢这个色调，所以我的画面当中一直这种色调比较多。 对， 很耐看，你知道吗？就是很耐看，就而且还有故事性。我觉得，就画家画的好啊，就是会有故事性。你看他那边捏嘛，那你会你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就会脑海里会呈现那种画面。 对，他不会选择一个介入的方式，就比如说这个人躺在这里，然后会有一双手的介入，然后这个可能会更有延展性吧。 是的，会有想象的空间。 对， 你想到什么呀？你看那幅，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拍苍就是拍那个的那个这幅画给我的印象很深。 拍苍蝇吗？ 你知道我是属于那种自动灭蚊器型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的血型，就是比如说我和你一起出去玩，然后你就没什么蚊子会叮你，因为蚊子全都在叮我，然后我找到的比我更具有这种性质的人不多，所以我一旦看到这种东西，我就会全身真的有点痒，你知道吧？然后我就会想起那种长长的夏日，就是以前还没有来北京。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北京的蚊子真的就鄙视链底端。 北京的蚊子真的鄙视链，我在北京基本上这整个夏天就没蚊子。 嗯， 因为我家就只要你稍微的住的高层一点，然后你家里面稍微就弄个电子灭蚊器啊什么的，就真 的 是没有蚊子。 有空我要带你去一家餐厅，那家餐厅呢？ 那家餐厅别的不说，就是 蚊子多。小院里，嗯，你可以吹着清风，喝着小酒， 喂着蚊子， 喂着蚊子，在那吃一晚上饭，然后。 那我也想带你去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其实是养蚊子的。 养生系列还有一张，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张也是养生系列，对不对？ 对，这是推背图。 啊， 这张 推背图。 对， 细看，这是一个就是赤膊的老汉，然后他的背后有一双手在帮他按腰椎呢。 珊珊，你知道推背图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推背图，推背图是一幅作品， 是 吧？ 你是有在双关对吗？就是这个推背图的推背。 也不完全这么理解吧。 嗯啊。就是推背图是网上很火的一个图啊，就是讲说就是两个人就是在推背，然后就是其中它有很多很多幅，就每一幅都画的是一个寓言。 是正经作品吗？ 是正经。 好嘞。 是可以合法出版的。 好嘞，网上很火的图就听起来不像正经作品。 然后就说那个推背就是可以预测嘛，就一幅一幅的预测，就预测的好像还挺准的。 啊，好，我一会儿看一下。 你可以去看一下。但说实话，我觉得谭博士很幽默哎。 对，有 上镜应该是看到了他幽默的这一点，对不对？ 有。 我觉得就在他正经的这个 表 象之下，真的是有一个幽默的。 山东姑娘正经的外表下，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小心灵。 对，是这样的。我在画画的时候吧，我想就是想寻求这种幽默感，就是可能画某一张画开始之后吧，我觉得画不动了，找不着那种乐趣之后，我就会停掉，就不再画了。然后我希望画面传达的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幽默。好玩的东西在，然后这才是我觉得画画我的可以给我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调和吧。 这个才是对的， 对吧？ 真的，我现在可怕就是进到现当代的那个画展里面，然后大家都苦大仇深的 啊！ 呀，你觉得就是这个世界都不会再好了。 就是每个人都变成老人了，都应该开始穿着高领毛衣躺在躺椅里面看书喝茶了，这种感觉。 然后就突然有一幅画，他用一个小小的一个点，然后逗一下你，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才华。有的时候， 对，我觉得谭北是一个很挠人的画家。 我挠到你哪儿了？ 对对，你看他会有那种就是小俏皮在里面，然后他的作品有少女感啊，这种作品我觉得是一个女性艺术家特别难得的一点。 嗯，就是这画有毒。 对，有毒，哪 儿都有。OK，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一首 Britney 的 Toxic 送给大家。 But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alling. There's no escape. I can't wait. I need a hit. Baby, give me it. You're dangerous. I'm falling.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F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以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这个谭博士的作品。 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敬， 是的， 以及尚敬带过来的新的艺术家的朋友谭斐。欢迎你们。 刚才是三张养生系列的作品，对不对？ 对， 特别特别的可爱。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吧。 佩服你啊，居然能在这一片白当中找到你下面要找到的。 你知道我是找到了规矩，就是你看大家会发现我找到了规律嘛。因为刚才那三幅养生的作品，然后其实看起来那个颜色都是有点很浅的、很淡的、很朦胧的，然后有点点带点灰色、带点粉色，然后放在我这个要点映的图片的这个机器上面，它很小很小。然后远看过去都是差不多的，但我如果找重点，比如说刚才挠痒痒的这个哈，你看它就是它这有个痒痒勺，你看见了没有？有个痒痒挠，然后它还有几撮头发在这里，然后那个捏脚的， 好了，我们 脚丫子，脚丫子没有，这是脚丫子。 你选的这个过程，咱们稍微省略一下，好吧？ 你看那个推背的大爷，你看见他的发型没有？他是包包头哎， 丸子头，我觉得是 丸子头，是根据这些来选择。 好，那接下来你通过什么样的线索找到了他下一个系列的作品？ 接下来这个系列好像颜色会稍微深一点点，好像是。你看是不是 我都看到了。 对，这是什么作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 这个是一个课堂写生，有两张作品。就平常其实研究生时期，就是硕士时期吧，基本上大量的时间都在写生。这个是在教室当中画的一个写生的作品，也是从这个时期我比较喜欢胖胖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有一个时期接触到一个模特。 那你喜欢珊珊的这种感觉吗？ 喜欢。 应该说不喜欢，应该说不喜欢，他太瘦了，怎么能这么瘦呢？不喜欢， 那是另外一个角度，生活上那个，从我的作品性来讲，我是喜欢稍微胖一点那样的姑娘。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不是去休假了吗？我就是好几天没有上节目了，可能得有一星期了吧？有吗？ 有， 好像有， 差不多， 瘦了好多。 上周我就不在，是不是有 了？瘦了很多 啊？没有，不是， 是你好瘦啊？ 是这样的，因为以前我跟水水姐上节目的时候，她经常在直播间直接拍我，然后发到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然后我说你干嘛这样？你从来不给我修，你看你把我拍得多胖，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我后来第一天没有上节目休假的时候，就有人给我微博私信说珊珊，说你今天没来，水水说你坏话。我说什么？他说水水在节目里面说你私底下就跟照片里一样胖。看没看到艺术家说了，胖在艺术作品当中是一个很美的表现形式 啊。是啊，所以你为什么要以肥你为什么要以胖而感觉到不舒服呢？ 在我的视角当中，生活里只有瘦才是美。为什么谭斐当时会那段时间比较喜欢微胖的感觉去呈现这样的一个体态呢？ 是因为一个模特有一次我觉得那个模特可能18、19岁的样子，他其实算模特里面比较偏年轻的。然后他的形体呢是，当然现在看是很胖的那种。但在我看来，我觉得哎，胖的很有意思啊，然后形体很有感觉，然后从那个模特开始画了一系列几张他的作品之后，慢慢我觉得有感觉，而且很喜欢。然后之后延续下来，这上面没有，有一系列他相关于他的一系列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 但我觉得好像就是油画里面画胖女人，就是现当代 比较 多吧，国画里面画胖女人多吗？我们就说从后期一点开始啊，就不说前面， 唐代的时候， 因为前面大家都胖了。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我要画胖女人或怎么样，它不是一个固定形式，就是说艺术家你就要画这个，不是那样的，就是只是碰巧这个胖姑娘让你有感觉了，你可能要表达她是这样的，它只是一个载体。 因为我是听过一个就是历史很好的朋友跟我说，他就说那个杨贵妃嘛，就说她当时不是说就是有一点胖嘛，然后就说她那个胖其实是一种吹弹可破的那种胖，就说就整个的皮肤特别特别的薄，然后有光泽，然后你就感觉他的身上就好像是你戳一下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突然一下就能爆出来的感觉一样就是那种美感会让人觉得很爽。 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时期或者每一个画家他想表现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我觉得画当代写实油画的那他就不会去表现说胖的这种他可能会找的模特是更那个更加的唯美 对 或者 特别漂亮的那种。 嗯， 对，所以让，因为我觉得也是有一种需求，市场需求。 所以就是我想知道尚进当时在就是认识了这个谭博士的时候，你是看到了他的哪一点？ 没有，我觉得他的那个花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呀，还有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他那个，我觉得对，还有他的那种表现的那个题材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的哈。对啊，你想想，有谁会用国画？我一直不是强调说我们现在活在当下是表现当下的东西吗？那有谁会去观察到这么一个生活的很小的细节呢？就捏脚拍苍蝇，对吧，很少啊，这国画里面。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就像我们青年艺术家那创造新的这种新水墨啊，就这么一个感觉啊。 所以为什么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在千里江山图里面，其实他每一个人就是小到真的就是小到只有那么一点，但是你完全可以看到王希孟他画的每一个人在干嘛。 嗯 嗯， 就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情趣在里面。 对，包括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人物你要看一下，那真的是小商小贩在干什么，所有的细节都可能看得到， 都是细节。 对，你就可以想象以前那他们是用什么，就是他们会怎样一个状态下，然后这样做的这个作品， 特别投入。 对对对，其实对，以前他们做一件事情那种投入啊，那种专注度，要不像现在，就是真的周遭的环境或什么的会有一些个影响。那时候更纯粹、更单纯吧，我觉得。 是的。刚才不是跟大家说让那个谭博士写个字儿什么之类的嘛，然后那个冰力十足和湿泡泡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然后冰力十足先就说这个轻描淡写啊，四两拨千斤啊，说的太好了。他还说谭博士最棒，要不然给他写个谭博士最棒。这个逻辑是不是不太对？ 不太对，你要跟他写，你也要写 兵力十足的最棒是吗？有兵力十足的感觉。然后是泡泡说生如夏花般绚烂，然后是他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感受，他说出了这句话。然后 我曾经也用过这个当做我的座右铭过。 怎么样，咱们是写给谁呢？谭老师你可以选一下。一个朋友叫做是泡泡啊，他说我一定是最可爱的呀，最可爱的是我，生如夏花般绚烂。然后兵力十足说谭博士最棒，然后说你刚才那个轻描淡写四两拨千斤对于自己的作品的一些想法说的实在是太棒了。 都好都好 都好，选一个吧，不用害怕， 两个都选吧。 你先写一个吧，你看你想写什么。我看你写的怎么样呢。 你 写点什么，写微微一笑好了，好不好？ 微微一笑 啊，真的要写啊，现在就要写啊。 真的也写，可以写试试。 你写，我们 笔可能不太好用，但是你就是随手写一个。 笔不好用还要不要写呢？ 可以不写。 下一次我们应该在这里 现场创作。 对，有毛笔啊，对吧？ 哎，教我写毛笔字吧。 配一套，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是太单纯。其实我们应该从开始的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就开始，就每一个艺术家来我们这儿就留个小东西，知道吧？ 哎呀， 所以下一次应该是要策划一个这样的环节。 好的，就放在这儿。 而且现场直播作画，然后666666刷起来。 整个节目就是 对，把那边 作画，对不对？ 我们可以提个字嘛，对不对？ 就每一个艺术家来都觉得说这是我最后一次。 然后山水美术馆就开张了。 山水美术馆。 好吧，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有很多朋友今天是第一次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啊，在花椒直播关注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关注982魔力工厂，都可以天天跟我们聊天。千万记得点击关注，我们很需要你哦。 好的，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的谭博士写出来的微微一笑谭斐。那我们把这个送给。 我看看，送给我自己。哦，字真的是漂亮。叔叔要不要加一个？ 我不加了吧。那我们就送给是泡泡啊，好不好？ 好。 因为今天是泡泡啊给我们第一个，哎，是他打的招呼吗？对，除了彼得罗夫小狼之外，就是是泡泡啊给我们打的招呼。 是的。 那兵力十足要加油，因为你今天稍微起晚了那么一点点，好吧？下次稍微早起一点。那再次感谢谭斐和谢尚进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然后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谢谢带你去旅行， 拜拜。